那昨天我们开始讲一些大乘起信论的重要的道理， 昨天我们开始讲了大乘起信论的一些重要的道理。 我觉得那些道理对我们的常修的了解很有用， 长老觉得这些对禅修的了解很重要。 我们没有办法讲很详细，因为那个论文比较长， 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地讲，因为这个论文有点长， 所以我归纳一些最重要的道理，然后慢慢配合跟我们的修行，就是阿那巴那跟四无量心。 长老归纳一些很重要的道理，跟着配合修行，就是阿那巴那。阿那巴那还有， 阿那巴那跟四无量心， 用这个道理来配合修行，就是配合这个安般念和四无量心。 反正这个大乘起信论就是说明如来藏缘起， 总之呢，这个大乘起信论要讲什么的呢？就是如来藏的缘起。 那来了解如来藏缘起，他给你一些道理一定要了解， 通过了解如来藏缘起呢，有些道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那它是说明我们的心， 它是来到说明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法， 我们的心就是法， 法也有意， 这个法 意思的意， 这个法都有它的意思。 那这个法就是真如， 这个法的本身就是真如。 这个真如其实就是所有的法的自性，这个不容易了解， 真如呢就是所有法的自性，这个道理不容易理解的， 所以空还是真如，就是所有的法的自性。 空同埋真如都系所有法嘅自性。 依照大乘佛教论述菩萨这样讲，如果空有意识，我们的经验的所有的范围都有意识；如果空没有意识呢，我们的所有的经验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逻辑的？ 依照大乘龙树菩萨的道理呢，如果空有意思，所有法所有经验才有意思。 所以来从般若来看，般若就是大乘佛教，从般若来看，一定要了解真如。 从般若的立场来看，般若就是大乘佛教，般若就是真如。 那真如其实就是佛教，特别寒川佛教用这个方便，真如就是就是每个众生有，因为真如就是所有的心的如来藏。 真如呢，根据汉传佛教呢，是每个众生都具足的。 不过普通我们众生有无明，所以看不到如来藏。 这个真如，这个如来藏呢，因为众生有无明，所以我们看不到。 所以来了解如来藏，这个大乘起信论给我们很多方便，因为不容易了解。 通过了解如来藏可以给到我们很多方便，因为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 那这个真如的体，就 我们不会想，我们不会得，我们无法用语言了解。 咁呢個真如嘅體咧，係我哋諗唔到、得唔到，唔可以用語言嚟到瞭解嘅。 這是我們的矛盾，不過沒有用語言，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呢個就係一個矛盾之處，我哋唔通過語言咧，都冇辦法去瞭解佢。 唯是教我們語言，就是命句，其实没有什么相， 咁啊，慧释教同我哋讲咧，语言佢嘅本身就系名句文。 因为没有什么相，那其实虽然我们是用语言来了解所有的法，那个法没有什么相，这是我们的矛盾。 咁啊，語言本身係冇相嘅，所以我哋雖然通過語言了解咧，但係都冇本身係冇呢個相嘅。 我們眾生就是在這個矛盾， 所以眾生就喺呢個矛盾之中。 因為我們不了解這個矛盾，所以我們是靠那個妄，虛妄分別，虛妄分別就是靠那我們所用的概念。就是那些名句文，中别，那些分别，就是我们的经验。 咁啊，因为我哋唔了解咧，所以我哋存在喺个矛盾之中，喺呢个虚妄分别之中，通过呢个名句文。 因为这个叫边际，因为我们都在边际，所以我们不了解佛在菩提树下所有令那的不可思议的法。 因为我哋喺片计所执之中，所以唔了解佛陀喺菩提树下所领悟嘅一啲道理。 这个不可思议的法就是缘起， 佛陀喺菩提树下了解嘅呢个不可思议嘅法就系缘起。 所以论述菩萨也是说明这个缘起很深的意思，它就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来没有去，没有依没有依，那不简单。 咁啊，论述菩萨都系讲紧呢个道理啦，缘起系好甚深嘅，佢系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一不二嘅。 所以。菩萨道就是靠这个木簡單，不过木簡單还是要做簡單。 菩萨道就是靠一个不簡單的道理，但是虽然不簡單，但是我们都要去簡單的了解。 你不做木簡單，簡單了我们众生无法了解。 如果我们不整到一个不簡單的道理变成簡單，我们没办法了解它。 所以佛渐渐就做这个不可思议的法，简单简单，让我们在无明的众生，让我们了解。 所以佛陀就渐渐咁样整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法，令到佢简单，令到众生可以明白。 依照般若的波罗蜜，就是菩萨道的波罗蜜，所有的法就是方便，除了方便以外，佛没有办法教什么法。 咁呢住一个大乘嘅道理咧，波耶波罗蜜，全部波耶波罗蜜都系方便。 因为我们众生无明，我们不了解他的心。 因为众生系无明嘅，我哋冇办法了解佛陀嘅心。 不过他在菩提树下，他就看他的心跟我们的心，其实他的体就是一样。 但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见到呢，佛陀的心和众生的体都是一样的。 这个体就是代表莲花，这里到处有莲花，莲花就是代表佛陀的心。 这个体的代表就是莲花，莲花就是代表这个体的心体本身。 这个莲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泥土。 泥都是莲花的条件，没有泥都，没有莲花，没有，没有莲花，那就也其实泥都没有什么用。 呢個蓮花唔會出現啦，如果唔係冇泥土嘅話，所以呢個泥土就係蓮花嘅條件。 那这个泥都就是我们的情况，这个莲花就是佛。 呢個泥土就係我哋嘅情況，咁呢個蓮花呢，就係佛。 那在我们的心，大圣起行轮是说明有两个门，我有说明门有很深的意思，也是方法，也是方面，也是对象，也是相， 咁啊，我哋嘅心就系呢个门啦，呢个门啊，长老早上都有讲到有好多意思啦，有方法、方便、对象、想等等。 所以我们的心在矛盾，我们的经验也是在矛盾，一定要了解。 所以，因为我哋嘅心系矛盾嘅，所以我哋嘅经验种种都系矛盾嘅。 大圣起行论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众生都在矛盾里面。 咁大乘起信论呢，就要令到我哋明白，我哋众生就喺呢个矛盾入边。 所以禅宗中国那些大法师他们特别喜欢大圣起行论，因为其实，禅宗的法门跟那个大圣起行论的意思很相应。 咁啊，中国禅宗啊就好中意呢个大乘起信论啦，因为中国禅宗嘅方法同呢个大乘起信论嘅道理好相应。 我们都在矛盾，所以我们不了解自己。 我哋都喺矛盾之中，所以我哋唔了解自己。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很容易起烦恼。 我哋唔了解自己，所以我哋好容易起烦恼。 那我们的心的矛盾就是它有生灭，它也有不生灭，两个都出现在一起。 咁我哋嘅心嘅矛盾系因为佢有生灭，都有不生灭，两个都喺呢个心入边。 有分别也有不分别， 呢个心有分别，都有冇分别， 有觉也有不觉， 有觉都有唔觉， 都有。 都有。 结果怎么下手来了解这个心？ 所以我哋应该点样去落手去了解呢个心呢？ 我们上次我来香港，我教十无量心。十无量心就是来扩大我们的心，我们扩大我们的心，我们它才会跟这个佛陀的意思相应。 咁上次长老嚟香港咧，都有教导呢个四无量心啦。咁四无量嘅心嘅方法就要扩大我哋嘅心，令到我哋嘅心同佛嘅心相应。 上次我有说明这个十无量心是很在所有的阿含经所说明的方面，说明的方法是很特别。这个居士论里面有，清净道论里面有，所有的重要的论文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十无量心，是很特别的定。 咁啊，上次長老都有提過啦，喺《阿含經》入邊都有講到，呢個四無量心咧，喺所有嘅法門入邊都係好特別嘅，唔止《阿含經》啦，《俱舍論》《清淨道論》都有提到，呢個四無量心嘅法門係好特別嘅。 为什么那么特别？ 點解咁特別呢？ 因为如果如法学十无量心，那就我们慢慢就开始了解，要多多修，多多练习，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有分别。 咁啊，如果我哋好愉快咁样修四无量心咧，我哋就慢慢去了，慢慢可以了解到分别入边有冇分别，冇分别之中都有分别。 在十无量心的基本的所愿，就是我们众生。 咁四无量心基本嘅所愿咧，就系我哋众生。 所有的众生包括在里面。 所有众生都包括在这个四无量心的所愿里面， 在所有的众生也有你，也有你中，也有男中，也有天人，也有圣人，也有凡夫，都有。 这样所有众生里面包括在一些男人、女人、天界众生、人界众生等等。 那帮助我们了解佛，佛也就是这样，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不过这个分别就不是真的分别，这个无分别也不是真的无分别，所以不可思议。 那可以逐渐帮助我们了解佛的境界啦，就是分别之中有无分别，无分别之中都有分别。 所以他佛也知道这是你中是男中，他不是瞎子。 那佛陀都可以分别到这个是男中，这个是女中，他不是盲的。 不过妙法就是在分别里面还是有无分别， 不过妙法就是分别之中都可以有无分别， 因为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所以不起烦恼。 因为他在个分别之中有无分别，所以他没有烦恼。 我们起烦恼因为我们的习气，分别就是分别，无分别就是无分别，很坚固坚固坚固，一直这样想。 那我们有烦恼因为我们的习气，分别就是分别，很坚固的。 那这样大乘起信论很有用，这个明妈明妈发现阿斯瓦高山 啊无着， 不是无着，怎么无着？那个阿斯瓦高山 阿斯瓦高山 马印 马明 马明马明，不是明妈马明。 所以这个大乘起信论就很用用很有用，因为这个马明菩萨 马明菩萨好像特别厉害，我们看他的厉害呢就了解自己的不厉害。 这个马明菩萨很犀利，通过看到这个马明菩萨的犀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渣。 太虚大师相信他就是八地菩萨， 咁太虚大师相信呢个马明菩萨系八地菩萨， 但就是不动菩萨， 佢系一个不动嘅菩萨， 不动菩萨才算厉害， 咁不动菩萨先可以称之为真正嘅犀利啊！ 就不动菩萨，已经超越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境界。 不动菩萨已经超越晒我哋可以了解嘅境界啦。 所以他在动里面，他的心不动，他的心动的时候他就决定怎么动， 他在动动里面可以不动动， 所以他可以动法，法不动他，那这是不可思议。 那他去动动的法，但是法动动不到他， 那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境界那么高呢，那些法都有意思，因为他就了解在动里面有不动，在不动里面有动。 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境界有那么高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去了解到这个欲动之中去用又不欲动， 这就是菩萨的境界。 这个就是菩萨的境界， 这也是佛陀的境界， 这个都是佛陀的境界。 那他是那个大乘起信论，就是用很多种方便来让我们了解这个佛陀的境界。 咁大乘起信论呢，就是通过好多个方便，令到我哋可以了解佛陀的境界。 因为他应该很靠近这个境界，他很熟悉这个境界。 因为这个马明菩萨应该就是很接近这个境界，很熟悉这个境界， 所以他是用很多种方便来了解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矛盾，我们的矛盾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一直在矛盾里面。 咁佢用咗好多方便咧，令到我哋了解我哋嘅心，就係我哋嘅心有好多嘅矛盾。 只有佛自己，完全有超越所有的矛盾， 唯有佛自己可以超越晒所有嘅矛盾。 所以依教为师，只有佛能够，完全观为师，我们就可以渐渐理解一些道理。不过，只有佛，能够完全了解。 所以依照唯识咧，唯有佛可以完全通达呢个唯识啊！我哋只可以领略少少嘅啫。 弥勒佛他也可以了解，所以他就连续不断的教这个法门。 咁弥勒菩萨亦都可以了解呢个唯识，所以佢连续不断咁样教导呢个唯识嘅道理。 有智慧的法师，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他们都要去他的地方来跟他学。 咁啊，有智，你系南传或者北传都要从佢学习。 所以弥勒佛也是住在京都，你们是学京都法门，就是很远很远的京都，那个弥勒佛的法门是很近的，京都是在我们的那个宇宙，我们的佛是啥？ 咁啊，弥勒佛咧，佢都系住喺净土之中嘅。咁大家都系学净土法门啦，但系大家学嘅净土法门系好远好远嘅，但系弥勒佛嘅净土非常之近，接近我哋。 在那边，弥勒佛就连续不断的教。 咁喺弥勒佛土净土入边咧，弥勒佛不断咁样教导呢个唯识。 那他怎么教？ 咁佢系点样教导嘅咧？ 就大乘起信论，就是让我们了解很多道理，他怎么讲？ 咁大乘起信论咧，就系要我哋了解到佢系点样教导嘅。 先，好像大乘起信论，一定要了解这个心，我们的自己的心，为真如。 咁啊，依住呢个大乘起信论咧，就系我哋首先要了解到我哋自己嘅心咧，就系真如。 那真如，好像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了解有无分别的范围，有分别的范围。我们的心能够了解，如法了解。如果是用两种范围，没有用两种范围，那，我们的了解不是彻底的。 咁呢个点样了解真如呢？就系好似了解所有事情一样，我哋要通过分别同无分别之中呢两个 所 层 以， 面去了解。 了解真如也要用，无分别心，也要用有分别心。了解法，前面它也有说明，要用，无分别心，也要用有分别心。 咁了解个真如都一样啦，我哋要通过有分别心同埋无分别心去了解个真如。 我们众生的经验都是在有分别的心。 咁我哋众生一般嘅经验咧，都系喺个有分别心入边嘅。 有分别心，所以有边际。没有边际呢，我们不了解法，所以这是我们的矛盾。 咁因为有分别咧，所以有偏见。但系如果冇分别咧，我哋冇办法了解法。 这个边际其实没有什么相，不过我们还是相为他，相因他是我们的相的相。中文很有智慧，在相加一个心，那我们就相，因为有相，没有相那我们就不相，有相就有边际，那怎么办？ 呢个片计就系有片计就有相，如果冇相嘅话咧，就冇片计。 那所以，这个马明菩萨他是用方便所有的法，我们只能够了解用两种心， 无分别心跟有分别心。 咁万明菩萨就用一个方便令到我哋了解，所有嘅法都要通过呢个两种层面嘅心，就系、是、有分别心同埋冇分别心去了解。 如果你只是用无分别心，你无法彻底的了解；你是用分别心，你也无法彻底的了解。你要用无分别心跟分别心，他们有互相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互相的关系，那我们的经验，不能够用般若来了解。 咁如果我哋只系用无分别心，或者只系用有分别心咧，系冇办法彻底了解一切法嘅，因为呢个两个层面都有系关系嘅。 用般若了解我们的经验，那就是马哈亚那。 用般若去了解我哋嘅经验咧，就系大乘马哈亚那。 马云菩萨是说明马哈亚那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马哈亚那，我们的心就是法。 咁啊，马明菩萨同我哋讲啦，大乘就系我哋嘅心，我哋嘅心咧就系一切法。 那他说明所有的以前的菩萨，所有的现在的菩萨，所有的未来的菩萨，所有的以前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他们都是成这个马哈亚那，就是不是分别嘛，小乘、大乘，只是说明心而已。 咁啊，阿马明菩萨就说明咧，所有嘅菩萨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所有嘅佛过去、现在、未来咧，都系通过大乘去到了解我哋嘅心。 一定要了解心，这样才能够解脱那些分别。都在变化中，都是历史的过程。现在是这样，未来会那样出现。一个大人才像论述菩萨都会改变，因为名称改变，因为机改变，因为文改变，所以都会改变。 咁我哋必须要了解我哋嘅心咧，先可以达到解脱啦。所有嘅心咧，都系一个历史嘅过程。 好像科学一样，科学发达，那些名称都在变化中。 好似科学咁啦，因为科学发达咧，我哋所有嘅名句文、所有嘅名词咧，一直都不停咁改变紧。 名称改变，不过事实还是继续。所以那些事实就是真的。 咁虽然名称不断咁改变，但系事实冇改变到。 因为他们是真的，他们就是依照这个法，就是属于真的心。 因为佢系事实啦，所以佢一直都冇改变到啦。 真的心是真的，因为它没有矛盾。 它是事实，它是一个真的心，所以它没有矛盾。 假的心不是真的，因为有矛盾。 假的心不是真的，因为它有矛盾。 那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矛盾就是执着那些虚妄分别。 从唯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矛盾是因为我们执着一些虚妄分别。 所以在矛盾里面了解矛盾，我们如果不是在矛盾里面了解矛盾，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出矛盾。这也是常中所讲的矛盾。 我们必须要在矛盾里面了解矛盾，如果不是我们没办法出矛盾。 那所以先马云菩萨让我们了解，了解那个我们的心为真如，要用分别了解，要用无分别了解， 所以马云菩萨就要教导我们了解我们的心就是真如，要通过这个有分别和无分别的心去了解。 在无分别的了解，是不能够得，不能够说，不能够思议。 咁冇分别嘅了解咧，呢个系唔可以讲，唔可以谂，唔可以思议嘅。 在分别的了解， 咁样分别嘅了解咧？ 分别的了解还是靠虚妄分别，没有办法。 咁分别嘅了解咧，都系靠一个虚妄分别，冇办法。 那在分别的了解，那个我们的真如心有如是空、如是不空的方面。嗯。 咁通过分别嘅了解咧，呢个真如有空嘅方面同埋唔空嘅分别方面。 那那个如是空的方便就，就是离的，用中国这些就是离的方面，有离，有舍，对不对？中国这些很重要，了解，离跟舍要在一起，不然这个离就它的作用不大。 咁呢个真如啊，从空嘅层面去了解咧，就系利嗰个层面，有利响哲中国哲学都一样一样啦，有利同埋有时，利时必须要起埋一齐先有嘅意义嘅。 那，这个大乘起心论是说明，我们的心有体， 咁呢个大乘起心论咧，要说明我哋嘅心系有体嘅。 那我们一定要用那个分别心、生灭心来了解。这个的体的自体、自相跟自用，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的心。 咁我哋必须用一个心理嘅心咧，去了解一个体嘅自相自用。 就是，我们要用分别来了解无分别。 所以我哋就系通过一个分别嚟到了解一个无分别。 这样在那个不可思议的体会有它的用，如果体没有用，那就这个体就 有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呢，去到了解一个不可思议的体，那这个体才可以有它的用。 那，在分别里面，那个我们的心是，是如是不空。 咁喺分別入面咧，我哋嘅心係如實不空嘅。 為些如實不空， 如實不空。 因為它的質地有相，它的質地有用， 咁點解如實不空咧？因為佢字體當中有佢嘅相，有佢嘅用。 那你們可以配合跟馬哈亞那所講的佛陀的三身，第一就是法身， 咁我哋可以配合大乘所講嘅佛嘅三身啦，咁佢嘅體就係佢嘅 相，就是報身。 佢嘅相就係報身。 跟用就是化身。 咁佢用咧就係化身。 那為佛三眾身就是無漏身。 咁佛嘅三眾身都係無漏身。 大家知道無漏。 大家知道無漏啊？ 漏。就是从我们的心漏不干净的东西到我们的心处外面也是漏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在矛盾里面。 那漏就是我们的心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存在了。 这个梵文叫阿什拉瓦还是阿萨瓦，就是这个意思，脏的东西。 咁呢個漏啊，響梵文阿沙話咧，就係呢啲唔乾淨嘅嘢嘅意思。 我們的心不是長得，不過它裡面出現很多長的東西。 咁我哋嘅心本身唔係污糟嘅，但係我哋心出現咗好多污糟嘅嘢。 所以我們在矛盾裡面。 所以我哋響矛盾入邊。 所以我們是用淨土法門，我們是用很多法門來了解我們的心。本来，就不是脏的东西。 咁我哋通过净土法门或者好多法门咧，嚟到了解我哋嘅心本身唔系污糟嘅。 弥勒佛那边就是教，为师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心不是脏的东西，就，它，脏的东西就是偶然出现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心。 咁未来佛都系要教导我呢个道理啦。咁我哋个心嘅本质唔系污糟嘅，只不过系偶尔出现咗一啲污糟嘅嘢。 那马云菩萨先说明了那个常的心的了解，它也是靠分别跟无分别。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无常的心的了解。 咁啊，马明菩萨咧，要加我哋了解啲污糟嘅嘢咧，都系通过呢个有分别嘅心。 因为了解心，一定要用无常。如果不用无常，那佛法没有什么意思。 咁了解呢个心咧，一定要通过呢个无常。如果唔系嘅话，就一切法都冇咩意思。 一定要了解无常，才能够了解心。 一定要了解无常，我哋先可以了解呢个心。 了解心，就是了解无常；了解无常，就是了解心。 咁了解呢个心就系了解无常，了解无常就系了解呢个心。 什么心？就是轮回的心。 咁咩心呢？就系呢个轮回嘅心。 轮回的心，中文叫生灭。 咁轮回嘅心啊，咁中文叫做生灭。 中文也翻译那个轮回，这个梵文的名称为生死，很有意思。 咁啊，中文啊都翻译呢个轮回啊为生死啦，好有意思。 再用梵文，轮回 samsara 叫做，其实是跟西轮的意思差不多。我们的世界就是国大国大国大，靠执着名称。 咁啊，依照呢個梵文咧，三沙嘅意思，除咗輪迴咧，都有氣輪嘅意思，就係、是、通過呢、這個不斷氣輪咧，我哋世界不斷咁擴大。 为什么我们的想、我们的手那么过大？因为我们有贪欲。 咁點解我哋嘅想、我哋嘅手不斷咁擴大咧？因為我哋有貪欲。 这是息轮的意思。 呢、這個就係氣輪嘅意思。 我们有贪欲，所以我们有息轮。这个中文的翻译也非常好。 咁點解我哋有貪欲呢？因為我哋有氣輪，有氣輪所以有貪欲。 那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心。大乘起信论是用比喻， 咁大乘起信论呢，就係、是、通過比喻嚟到了解我，嚟到令我哋了解我哋嘅心。 我们的心是好像水， 咁我哋嘅心咧就好似水一样。 水可以跟如来藏比较， 呢个水可以比喻为呢个如来藏。 因为有风，所以水动， 因为有风，所以个水会喐。 这个水动，所以有浪， 呢个水喐，所以我哋有海浪。 在卫视里面，那个动，心动就是我们的其中装饰， 咁喺唯识入边咧，我哋心会喐，因为有七种转识， 就是一 mana 就系第一系意啊。 一，因为一，我们还相信在，无因呢有一个我，在法里面有一个我， 因为有一个意咧，我哋相信五蕴入边有一个我，法入边有一个我。 所以我们分别依照这个，我， 所以我哋依照呢个我嚟到做种种嘅分别。 我们看，我们听。一直到我们想， 我哋睇、听，一直到想咧， 都是靠这个我心， 都系靠一个有我嘅心。 因为我们有我心，所以我们执着里面，执着外面，执着在中间，到处执着。 因為我哋有一個我心咧，所以我哋執著出邊，執著外邊，執著中間，到處執著。 啊，所以我們在矛盾裡面。嗯、 所以我哋存在喺矛盾入邊。 那，這個水洞。 咁呢個水浴咧？ 就是說明，因為有無明這個心動，不過，心的真的想。就是蛇，嗯、你知道吗？ 蛇， 仙蛇， 行蛇那个蛇，咁啊， 是就是这个是， 这个， 不是不是，糟糕了，不是这个是， 哦是， 是我口音不好，拜谢拜谢。不好意思啦。 咁啊、我哋无名，因为无名，所以心会喐啦。咁水会喐，因为有一个湿啊。 嗯。嗯，这个湿就没有变化，有风没有风，还是这个水继续湿，有水所以有湿，有湿所以有水。 咁啊，咁虽然呢个水因为风咁喐啦，但系呢个水嘅本质啊，呢个湿咧系唔会变嘅。无论佢喐唔喐，佢嘅湿嘅本质唔会变。 那这个，蛇就是代表，我们的心的真如，嗯。 咁呢个湿咧就系、是、代表我哋心嘅真如。 我们的心的真如被我们的无明有盖，嗯，所以我们看不到，嗯，这个，东，有蓝。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分别，嗯，虚妄分别。 咁我哋嘅心嘅真如咧，我哋见唔到，因为有一个无明无明覆盖住啊。 所以，来给我们方便了解这种情况，为师是说明阿赖耶，这里也是说明阿赖耶，嗯。 因為要方便你，要令到我哋瞭解一個情況咧，咁唯識同埋大乘起信論咧，都係通過呢個阿賴耶。 那那個阿賴耶，嗯，是，一方面是能障，一方面是所障，一方面也是执障，是不是？ 执障。咁啊，阿賴耶一方面咧係能藏，一方面係執藏，所藏一方面係執藏。 所以我们都在阿赖耶里面，嗯。 所以我哋都存在喺阿赖耶入边。 在阿赖耶里面，就是我们的，昨天还是前天，我有讲过，就是我们的经验是主观的经验，不是客观的经验。 因为我哋喺阿赖耶入边咧，所以我哋所有经验都系主观嘅经验，唔系客观嘅经验。 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解佛教的心理学，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啦。如果我们要了解佛教的心理学的话， 我们众生一直相信我们有实在客观的经验，嗯，我们的认识家也这样相信，我们一直被洗脑，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在客观的境界。不过佛教让我们了解，我们不是在客观的了解，我们是在主观的了解。嗯。 咁啊，其实一切众生咧，都一直相信我哋系活喺可以了解到个客观嘅世界啦。咁一切嘅教育啊。政治都一直洗腦俾我哋，以為我哋了解客觀啊，其實我哋永一直佢存在喺主觀嘅世界入邊。 嗯，我們的所有的經驗，嗯，也是那個空空，那個報告所有的那個外面的。影响，嗯，都是靠主观的了解，不是靠客观的了解。 我哋所有经验啊，或者出边嗰啲报告，嗰啲全部都系 通過主觀的了解，不是客觀的了解。 所以，即使論是說明那個四聖諦不是普通的人所能夠管的，就是聖人的諦不是普通的人的諦，聖人才能夠一点点了解，什么是客观的，什么是主观的，普通的人没有办法，凡夫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主观的，什么是客观的。只有所以，佛教是说明了解佛法要了解四圣谛，四圣谛就是属于圣人，不是属于凡夫。 咁啊，區舍律都有講啦。啊，依個四聖諦啊，係一般普通人冇辦法理解嘅，唔係依個係聖人嘅諦，唔係普通人嘅諦，因為普通人唔可以分別乜嘢係主觀，乜嘢係客觀。 不過，凡夫有一定要了解， 不過凡夫一定要了解。 如果他了解，他對他的心的和平很有用， 因为如果凡夫可以了解的话，对心的一个和平很有帮助。 所以怎么了解马云菩萨是用很多很多方便， 那怎样去了解呢？那马明菩萨就用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他让我们了解，那个在觉里面有本觉， 咁点样令到我哋了解呢？佢令我哋了解到呢个觉入边有本觉。 本觉就是其实是跟法身是不能够离开的， 咁呢个本觉咧同法身系离唔开嘅。 那所以，那个本觉就是靠阿拉耶，在阿拉耶里面也有有漏法，也有无漏法，都有。 咁呢个本觉咧就系靠呢个阿拉耶啦，因为阿拉入边咧有无漏法，都有无有有漏法，都有无漏法。 所以，我们有讲过《大乘起信论》是说明那个修行的过程从灭， 咁啊，我哋曾經都有講過啦。呢個大乘起信論咧，大乘起信論咧，就係從呢個滅開始嘅。 你了解，不生法害我們害眾生，這個也是一種戒，不過不是真的戒。 了解到呢個不善法危害我哋，危害眾生。 不過不戒也是戒。就是很厉害的方便， 但这个不是真正的觉悟， 让他进来是导魂，先生是不是？有他们有人来， 是 不是？OK， 我们可以拉长一点，有人他们来接我，不过我们拉长一点。那不觉还是觉？如果我们了解不善法害我们，所以不是觉，不过还是觉。 咁啊，如果我哋了解到不善法危害我哋咧，唔係真正嘅覺悟，但係佢都係有一啲覺悟嘅。 那因為有覺跟不覺關帶，所以出現十戒，十戒就是修行的過程。是开始的是， 是开始的是， 不是这个，你一直你喜欢的都别啊，这个是没有错，对不起，我有想了蛇，你很喜欢蛇， 蛇不是这个，因为有觉同埋五觉， 官代呢，我哋先有呢个始噶，开始嘅始，开始嘅始。 就是因为有不觉，才会有觉，因为有觉，就有那个修行的过程。这个修行的过程，靠本觉也叫始觉，就开始，开始成佛。你不允许那些不善法继续，你就开始成佛。 咁因为有不觉咧，我哋先可以有觉悟嘅。咁因为有不觉，我哋先可以开始呢个修行嘅过程，先可以有一个开始嘅始界、始觉。 那如果你加上你的了解，那些都是在无常里面， 咁加上我哋了解到呢啲全部都喺无常入边啦， 就是。初学菩萨跟那个多半声闻都是靠他们的觉，都是靠观无常。 咁初学菩萨同埋一部分嘅声闻咧，开始都系观无常嘅。 观无常，那就可以得到觉，不过这个觉是相思觉， 咁觀無常雖然都可以得到呢個覺悟啦，但係呢個覺悟係叫做相似覺悟。 相似界從般若的角度來看，從般若的角度來看，那個涅槃跟輪迴，就是觀待所有的觀待法，就是分別法，所有的分別法其實是靠。虚妄分别，虚妄分别，那就是有而发。 咁呢个相似觉咧，从波野角度嚟睇咧，有涅槃有生死咧，都系有观待有二分。 不要太相信这种逻辑，只是方便而已。有一些法师就用这种逻辑开始分别，这是小乘，这是大乘，其实没有这种。只是方便而已，让我们了解，佛陀的智慧的厉害，般若的厉害。 咁啊，我哋唔好太相信呢种逻辑啦，呢啲都系一种方便嚟嘅啫，唔好太相信呢啲小乘大乘嘅分别。 所以有灭，所以有义，义就是无常，观无常，就是是为义，涅槃跟。轮回不一样，所以一 有灭咧，即系先有二， 二就是 不一样， 不一样 啊，因为有生死有涅槃，先有一个二分别。 如果你这样了解，你的般若还不会完全，这是论述无著菩萨所强调的道理，了解菩萨道呢，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不过只是逻辑道理而已，不要像每个声闻就是这样想。 如果我们相信有这个生死和涅槃这种分别呢，就是不可以达到菩萨的境界。那这个法长老强调的都是一种方便而已。 其实安徽菩萨等等那些大论师他们讲很清楚，罗汉才是大菩萨，不过他还是要发菩提心。 咁啊，安徽菩萨等等咧都有讲到，其实罗汉先系大菩萨啦，但系佢哋前提系要发呢个大心。 这是般若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般若的道理。 那现在你入菩萨地，你直接体会，你成真如，那你就是四位主，有灭，有依，然后有主，上次我们有说明，对不对？那个石头的， 现在是从后面到前面。嗯， 如果我哋入菩萨地咧，就可以体悟到呢、这个体会到个性真如，系称为一个思维住。 嗯，那你变成真的菩萨，那你就思维住那个无常都是假的。 咁我哋如果成为真正嘅菩萨咧，就可以入呢、这个喺个思维住入边去观察到一啲生死都系假嘅。 就是轮回是在住，嗯，缘起也是在住，这个住就是空，嗯，这个住就是真如。 咁我哋思维到呢个轮回缘起都响住入边，呢个住就系真如。 嗯，那这样思维，嗯，你就渐渐可以得到。究竟觉，究竟觉就是佛。 如果我哋咁样去思维嘅话，咁渐渐我哋系得到呢个究竟觉，究竟觉就系佛。 嗯，所以，来了解修行的过程，它给很好的方便，先了解法身，了解阿拉耶。阿拉了解阿拉耶就是本觉，嗯，因为有本觉，就是有识觉，所以开始觉的过程，嗯，因为有识觉，才会有究竟觉，嗯，那这个过程是从哪里开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不让不善法继续，嗯。 咁啊，我哋如果要了解嘅话咧，就要了解到呢个法身啦。咁了解法身就系了解个阿赖耶，就系呢个本觉啦。因为有本觉，我哋先有始觉，有始觉就开始咗呢个觉悟嘅过程。咁最终先可以达到呢个究竟觉。开始点咧，就要了解到不善呢、这个不善法。 如果你这样修，虽然凡夫多半菩萨还是凡夫，嗯，很少，那个大菩萨就是知识为主，多半菩萨还是在无常里面。 虽然是这样修，但是这些菩萨都是属于凡夫里面，因为很少大菩萨住在思维住里面。 那个有低的菩萨可能好像虚云大和尚很少。 咁呢啲登地嘅菩萨咧，就好似虚云菩萨咁样，虚云菩萨咁样系好少嘅。 缅甸也有一些大罗汉，虽然他们是罗汉，其实他们是修菩萨道。 咁缅甸都有一啲大阿罗汉嘅，佢哋都系修呢个菩萨道。 以前有，现在我不知道。 咁以前有咧，但系而家唔知道。 如果是有，他们不会讲。 如果真系有咧，佢哋都唔会讲嘅。 那，反正，用这个了解，我们就开始渐渐了解，我们的修行的过程。 总之，我哋通过咁样嘅了解咧，就系、是。渐渐咁了解到我哋修行嘅过程。 那修行的过程，先从后面到前面，从不觉为觉到究竟觉，但后大乘起行论是用另外一方面，从开端到末端，怎么从开端到末端，我们就转在无常里面。下次我说明，阿弥陀佛，今天到这里为止。 好，那么大乘起信论去了解一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从一个开端到末端，那么这个修行的过程下次会继续去深入介绍的。那么今天到此为止， 阿弥陀佛，今天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讨论几个问题。 明明第几层？几层？唔紧要。 是从十二。 十二。 入界成佛太难了。如果可以先修至成阿罗汉，真的成了阿罗汉才修至成佛，请问这可行吗？ 咁呢條問題係問咧，如果覺得成佛太難啦，可唔可以先修持成為阿羅漢，成為阿羅漢之後先修持成佛咧？咁樣得唔得？ 那當然行，為什麼不行？ 咁啊，梗係得啦，點解唔得咧？ 不過最重要的道理一定要了解，這個涅槃是不可思議的境界，不光是罗汉的涅槃还是菩萨的涅槃，都是不可思议的分别。 不过我哋要知道啦，啊，无论系边个啦，啊，得到呢个涅槃系一个不思议、好不可思议嘅境界嚟嘅。 那，怎么我们了解我们的修行的过程是靠我们的目标？嗯，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自己的解脱，那我们的修行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益众生，利益自己无分别，那我们的目标也不一样。 咁啊，点样去了解或者选择我哋修行嘅过程咧？就睇呢个目标嘅。如果我哋系要自己解脱嘅，或者系要利益众生， 这也是我们的心的秘密。心动，因为我们有目标。没有目标呢，心就睡觉。 咁呢个都系我哋心嘅秘密咧。我哋心会喐，因为我哋有目标。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心就会瞓觉。 刚才我有说明，我们的心的托就是我们的座椅。有座椅，所以有目标，对不对？ 咁头先有介绍到咧，我哋嘅心嘅座椅就好似呢个陀咁啦，有陀我哋先有目标， 这是 有方向。 神的心理学，请多多考虑，多多想。没有着意，那就心没有心的转，没有脱心的转，没有脱，那他就不动。 咁呢个系好深嘅心理学嚟嘅，咁长老请大家好好咁思维，有着意先有脱，先有方向。 所以心有脱，所以他有目标，很简单。 咁心有脱咧，佢先有目标。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利益自己、利益众生一样，那你就作为不太一样，对不对？ 咁如果我哋嘅目标系要利益自己、利益众生嘅话，咁我哋嘅作业就唔一样。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快快解脱、利益自己，那你的目标也不太一样。 咁如果我哋要我哋目标系要快快解脱自己嘅话，咁我哋嘅作业都会唔一样。 因为你的目标不一样，你的行为也不一样。 咁因为我哋嘅目标唔一样咧，我哋嘅行为都会唔一样。 因为你的行为不一样，你所谓的规矩也会不一样。 因为行为唔一样咧，我哋所守嘅规矩都会唔一样。 那这是佛教的历史，就是因为那些问题。 咁佛教嘅历史唔一样，都系因为咁样嘅过程。 你开始用语言，你已经是在虚妄分别。 我哋开始用语言咧，就开始紧呢啲虚妄分别噶啦。 那依照你的分别，你就决定你的目标怎么样。 咁依照呢啲分别咧，就决定咗我哋嘅目标应该点样。 所以，所有的有智慧的人，他们强调，学佛法也了解怎么要成佛，怎么要成罗汉，怎么要成杜鹃。无着菩萨十三年在鸡足山，他用功来了解，就迷了 弥勒菩萨就教他。 咁啊，所有智慧人咧学佛都要去了解点样成佛，点样成阿罗汉，点样成独觉。咁无著菩萨修喺新山修行十几年咧，咁啊，弥勒菩萨就同佢讲呢个道理。 他有了解，就在基础上，他有留他的足印。 咁向基督山修行咧，就留咗佢嘅足印喺嗰度。 就等候转说，他就便利那个一切实地论。 咁传说咧，就喺嗰度佢编辑咗呢个瑜伽师地论。 说明怎么成罗汉，怎么成都觉，怎么成菩萨，都有说明。 里头咧就说明咗点样成佛，点样成罗汉，点样成菩萨。 所以这样。我们的佛学才会完全，我们了解怎么成佛，我们了解怎么成罗汉。 咁样我哋嘅佛学先会究竟圆满啦。我哋了解点样成佛，点样成罗汉。 那菩萨的修行是什么修行？ 咁菩萨嘅修行系咩修行呢？ 这是很难，不过其实是最好的方便。法只是方便而已。 咁菩萨嘅修行虽然好难啦，但系都系一个最好嘅方便。 那菩萨了解罗汉，不过不成罗汉。 咁菩萨了解罗汉，但系唔成罗汉。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 点解佢咁做呢？ 那他就是研究心。研究心 哦，因为佢研究心。 研究。 因为佢研究呢个心。 研究。那这就是修心。 咁啊，研究 n 次方咧，呢个就系修行。 先研究很难。 研究呢个心好难啊。 因为我们的感觉很粗， 因为我们的感觉很粗， 渐渐我们的感觉变成越来越敏感， 渐渐的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敏感。 那不管我们是学什么法， 那不理我们学什么法， 我们就开始了解心， 我们必须要先开始了解这个心。 我们开始了解心，我们就开始了解佛，就是《大乘起行论》所讲的道理。 我们开始了解心呢，就可以开始了解到这个佛，这个就是《大乘起行论》所讲的道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问罗汉懂开悟有 什么？什么？这个广东话。什么的意思？ 什么？哇，那我写广东话很好。有什么分别？是。 咁呢个问题问到阿罗汉同埋开悟有咩分别？ 其实，分别不是很清楚。 其实分别唔系好清楚。 不过来说明佛教是教我们罗汉跟佛两个都有解脱身。 佛教讲咧，罗汉同埋佛都有解脱身。 罗汉跟佛一样，他们有解脱身，定解脱身，慧解脱身，解脱身跟知道解脱的解脱身，五种身，没有五趣因，不过有五种解脱身，这是罗汉跟佛一样。 咁啊，根據佛教咧，羅漢同佛共同之處咧，係因為佢哋有呢、這個五種身啦，分別係呢個定解脱身、慧解脱身，種種嘅五種身，佢哋冇五取運，呢個係佛同羅漢共同嘅地方。 那現在你們是在寫《大乘起行論》，很有意思。 咁我哋而家係學緊呢個《大乘起信論》啦。 那這個開悟，佛陀的開悟有地有相。有勇， 咁呢个开悟啊，佛陀嘅开悟啦，有呢个体，有呢个相，有呢个勇。 佛陀的开悟的体就是他的化身， 咁佛陀开悟嘅体咧就系佢嘅化身。 佛陀的开悟的相就是他的报身。 咁佛陀開悟嘅相咧就係佢嘅報身。 佛陀的開悟的容就是化身。 咁佛陀開悟嘅容咧就係佢嘅化身。 那這裡叫做究竟開悟，究竟覺。 咁呢度稱為究竟開悟，究竟覺。 那究竟觉就有这个先要了解本觉，就是阿拉耶世界，然后究竟觉有过程。 咁要达到呢个究竟觉咧，就要有呢个过程啦，就要了解到个本觉同埋呢个始觉。 不过用般若，这个大乘起信论就是说明般若。 要用呢個波耶啦，咁呢個大乘起信論所講嘅就係呢個波耶。 那個本覺跟實覺跟究竟覺是不能夠分開的。 咁呢個本覺、呢個始覺同埋呢個究竟覺咧，係唔可以分開嘅。 這就是波耶的看法。 呢個就係呢個波耶嘅睇法。 這個波耶的看法對修行很有用。 呢個波耶嘅睇法咧，對我哋修行好有用。 論述菩薩是說明。如果我们用般若了解修行，那可以修比较快。 咁龙树菩萨说明咧，如果我哋用般若嚟到修行咧，会修行得比较快。 那比较快就是，三，无量劫，四万小劫，那一个劫的时间就是我想好多好多好多百千万。 咁比较快嘅意思咧，就系无量嘅劫啊，十万小劫。咁一劫咧就系百千万个年。 那就是《大乘起信论》所教的意思。 咁呢个就系《大乘起信论》所教嘅意思。 在分别有无分别，在无分别有分别。 喺分别有无分别，喺无分别之中有分别。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问如何对治散乱的心？ 咁呢条问题系问，请问如何对治散乱嘅心？散乱嘅心。 那散乱跟定不会在一起，有定那就没有散乱，有散乱就没有定。 咁呢个散乱会同定一齐啦，有定就冇散乱，有散乱就冇定。 那就是学什么达，就是学没有散乱的心。 咁学呢个止啊，什么达就学呢个冇散乱嘅心。 没有散乱的心的过程。就是学三昧的过程， 学一个无三昧的心的过程，就学就是一个学三昧的过程。 先要放心在你的心的印象， 咁先要放一个心喺一个心的印象入边。 因为没有智慧，所以用力量来这样做，这个叫力力作意。 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我们用力度放这个心，这个过程就叫做力力作意。 你发现因为你用力力作意，所以你的心一直动。 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用力力作意的话，心就一直动。 你开始了解你不能够用力量压迫自己的心。 那我们可以发觉我们不可以用力量一直压制住我们的心。 那你开始用正念。 那我们开始用正念了。 因为你慢慢习惯用正念，所以你所做的事情比较会流利。 如果你慢慢习惯用正念的话，那我们做事就慢慢越来越流利了。 你的心会比较流利。 那我们的心会比较流利。 你的话会比较流利。 我们讲话会比较流利。 你的身体动会比较流利。 我们动的身体会比较流利。 所以出现正出现正知， 跟住就会出现一个正知。 有正知，所以定能够成熟。 因为有正知，所以我哋嘅定可以成熟。 定开始成熟，那有静安。 定开始成熟咧，我哋就有轻安。 而且也有心舍。 而且会有 舍。 跟住我哋会有行舍。 有静安，有心舍，所以你能够克服所有的散乱心。 有兴安，有行舍，所以我哋可以克服所有散乱嘅心。 而且也能，你的心不会沉， 而且我哋嘅心唔会沉， 因为你的境界很明显。 因为我哋嘅境界非常之明显。 因为你的境界很明显，所以你的心不会沉，不会挑剔，那你它会渐渐平淡，这是三昧。 因为我哋嘅心嘅影像非常之明显咧，我哋嘅心唔会掉佢，唔会分沉。 那简单的说，那就是这个过程。 咁简单嚟讲咧，就系成个呢个就系成个过程。 那现在事物就是很长的问题，那事物很迹象，我们就 到这里为止。 好。 事物终于特别迹象。 好。咁啊，到第十五条嘅问题咧，因为十五呢个数字非常之吉祥，我哋就停喺呢度啦。 我开始学中医，所以我了解不觉，了解不觉，虽然不是觉，还是觉。 而家长老学紧中医。 中医事物很好，那我们看事物问什么？请问如何在具有是非之心，能知善恶的世俗的中，弃用深意的中的空性？ 咁呢个问题系问，请问如何喺佢有呢个是非之心，能够知道善恶嘅四俗谛入边，起用呢个圣义谛中嘅空性？ 自然知道。 我哋自然可以知道。 你有惭愧就知道。 我哋如果有惭愧咧，我哋就可以知道。 你有惭愧，因为你有真念；你没有真念，你没有惭愧。 我哋有惭愧，一定，因为我哋有正念。如果我哋冇正念咧，我哋就冇呢个惭 刚 愧。 才我有说明你多多修真念，那你就有真知。 咁头先有说明咧，如果我哋有多多收集正念咧，我哋就可以有正知。 你有真知，那你就不能够，你就看很清楚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那。你就知道不善法，不利于你，不利于众生，所以，你就保护自己的心。 咁如果我哋有正知咧，我哋就可以分辨咩系善法，乜嘢系恶法。我哋知道善法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咧，我哋就唔会。 你保护自己的心，他才能够给你快乐。就是，法句经有一颂，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咁保護我哋自己嘅心咧，我哋就可以得到快樂。法句經有個偈頌係咁樣講嘅。 谁保护我们的心？ 咁邊個保護我哋嘅心咧？ 所有的经典、所有的论点都是讲同样的道理。 所有嘅經典都講緊同一個道理， 就是真念真知。 就係正念正知嚟到保護我哋嘅心。 真知就是般若。 咁正知就係般若。 般若，跟定要知道怎么合起来。 咁我哋需要知道波嘢同埋定要点样合起嚟。 那些都是靠正念。 咁呢啲都系靠正念。 在大乘起信论，正念就是不念。 咁响大乘起信论咧，正念就系唔正唔念。 无念变成正念。 无念变成正念。 这是很有意思，佛教的意思一直在变化中。 呢个好有意思啦！大乘佛教嘅思想不断喺变化紧。 所以不要靠命，不要靠机，不要靠温，不要靠中，不要靠别，要靠般若。 所以我哋冇依靠呢啲语言文字啦，唔会依靠名句文，要依靠呢个般若。 那学大乘起信论就是学这个道理。 咁我哋如果学大乘起信论咧，就系学紧呢个道理啦。 有般若就可以了解在 接又不接，不可思议。 咁如果我哋学呢个大乘起信论咧，我哋知道波入边唔觉就系有觉， 在无明有明， 响无明之中有明， 对修行很有帮助。 呢个对修行好有帮助嘅。 比如现实生活中，意见利益众生 的广东话来的。 广东话，难道我不敢当？ 的事情， 众生的 啊，对， 的事情，很长数年运行中，但被涉权涉的人破坏教廷，学佛人如何面对及处理？那我要小心的看。 咁呢条问题系问咧，比如喺生活之中咧，有本来系一件利益众生嘅事情，恒长数年咁运行紧啦，但系俾一啲恃强势嘅人叫破坏、叫停啦。咁学佛嘅人应该点样面对同埋处理？ 那这个也是般若，都是般若。 咁呢都系属于般若啦。 有般若才能够在。无分别找分别，再分别找无分别，那需要般若。 咁需要般若，我哋先可以响无分别之中有分别，有分别之中有无分别。 我们众生都在分别心里面。 咁我哋众生一直都响分别心入边。 那，所以学唯识很有用。 所以学呢个唯识好有用啦。 在，无分别要了解分别，再分别要了解无分别，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在无分别之中，我们要了解到有分别，有分别之中要了解到无分别，这两者是不可以断然分开的。 在无明里面有明，在明里面有无明，这是佛所教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咁喺無明入邊有明，喺明入邊有無明咧？呢個係佛陀所教導嘅不可思議嘅境界。 這個境界不容易了解。 咁呢個境界唔容易去理解。 所以佛是漸漸教我們，慢慢先要靠正確的分別，才能夠了解，什麼是。怎么被和分别跟不分别？ 咁所以佛陀渐渐咁样去教我哋咧，首先要正确，首先要通过正确嘅分别，再配合呢个无分别。 学佛教就是学智慧， 咁学佛教咧就系学紧呢个智慧啦。 如果有智慧，不一定需要什么宗教。 咁如果真係有智慧嘅話，我哋唔需要咩宗教。 我們學宗教來，能夠用智慧處理所有的問題，就是面對所有的問題。 咁學宗教嘅目的咧，就係要用呢個智慧嚟到處理同面對一切嘅問題。 這是佛陀的妙法。 呢個係佛陀嘅妙法。 有這個妙法，所以所有的問題能夠處理。 因为一个妙法咧，所以我哋所有嘅问题可以处理。 不过我们众生很坚固，很坚固。 不过我哋众生好坚固，好 stubborn 啊。 所以佛是用八万四千不同样的方便来教我们，要在分别里面要观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要观分别。 所以佛陀就用了八万四千五个法门来教导我们，在分别之中要观无分别，在无分别之中要观分别， 这样才能够如法保护我们的心， 那才可以如法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心。 不过这个法不容易了解， 不过这个法呢不容易去理解， 这是马云菩萨的厉害， 这个是马明菩萨的厉害， 所以他就是用方便说明这个法，就是离不开心。 所以他用方便来令我们理解这个法呢，不离开我们的心。 心离不开常，离不开无常。 这个心呢离不开常人，离不开无常， 心离不开无明，离不开明， 这个心离不开无明，离不开明， 所以只有般若能够度众生， 所以唯有般若才可以度众生， 能够度我，能够度我们自己， 能够度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跟众生是不能够分开的， 我们自己和众生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了解般若才能够利益自己利益众生一样， 所以了解般若我们才可以利益自己利益众生。 阿弥陀佛，今天讲的太多， 阿弥陀佛。 那明天我们继续，现在我们回向。 今天讲到这个位置，我们先做一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下班了。